的学会，心里的智慧说是这样，但实际上来讲你不能够找出一个这么小，所以我们现在用那个欧洲就创造那个大的那个通方机嘛，要算出最小的例子。只要我们科技不断的进步，我们永远可以算出最小的例子，因为什么？最小的例子是我们新创的。只要你的科技够进步，它就能够创出更小的。晚点呢，创出更小的例子，它还可以再用它的质量化、改良化，它可以再进行。所以我们也找不到最小的例子。它意思是什么？我们只要经常想，世间这一切都是由小的例子集合而成的，对不对？到最后所有的例子都变成一样，啊，这个世界全像我们在讲，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由原子合成的，发现不算小的例子有什么电子粒子，啊，一直在找最小的例子，这是一个最小的例子。光小的方面讲就是奇异论，那奇异论就是什么？往大的方面。也就是大的，它也是不存在的，也是我们的学会分析出来的。所以说，在经里头讲大小不能分，是不是？你把东西分到最小变成原子的时候，原子创造了，假设原子创造这一个世界，原子就是上，它就是最大，它最大就是最小。上帝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创造出来的，所以所有的分到最小都是他的，是没有大小，大小分别也是我们心创造出来的。所以你们这边应该有那个一些世纪论讨论班的小聚无间大聚生，大聚无间小聚生，就是讲这个事情，就是你的心的一念的时候显现的这一刹那的时候，它就显现出那个相貌来，是大是小，它就显现出来了。再唱的可能就不一样。就这个是唱的生命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定义的基础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说你这样定义唱的，那我能不能够说从现行法熏种子，种子又生现行法，下面这个图来定义唱？你说种子生现行，现行熏种子，一刹那完成，我能不能现行法生种子？啊，种子又生现行法二，啊，用现行法一生种子，种子生现行法二，能不能够因果同时完成这件事情？能不能完成这个定义？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如果你看你的图上面这边，从种子的现行法二这边打了一个叉。为什么不可以？因为种子，我刚讲，种子要生现行的时候要待一月，你只是有种子，而不能升起现行法，它要等待什么？等待它旁边的这些真上缘，好，所缘缘等无间缘，这些具足了以后，它才能生。所以在种子生了以后，它要待一月，它的缘具足了，它才能再生现行法二。所以呢？用这个方法是不能够定义忏，所以忏悔一定是种子生现行，现行居种子，完成这一个忏悔生命，一定是这样。那第二种生命呢？叫做一期生命，一期生命的话，大家应该比较了解，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生命，好，一期一期的，我们现在造了业，啊，业成熟了，又有下一个生命，然后又造业，业成熟又有下一个生命，分段的一期一期的生死，啊，是不是叫做一期生命？那一起生灭的话呢，在我们有情界就有什么生老病死，对不对？生杀出现啊，七世间就有成住坏一起生灭。那我们也可以用想象刚刚讲，

不是名字是什么？垃圾。我现在讲话这个是什么名字吗？我讲的每个都是字吗？会有个听到吗？都是名字吗？那你们经过你的耳视，进入你的意识，然后你开始思维我讲话的意思，这个意就出来了。现在如果有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在这边，他听我讲了这么多，他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因为他产生不了这个意，他不会当真，我骂他他都不会当真，他跟我笑笑的，就是因为他不会有这个东西产生意。当我们动力了这个名字以后，就产生了意义。所以你跟他讲讲了一段话以后，他就会把这个当成了意义，他自己就把它组织成出来，然后就把它当真了，然后就会产生各种反应，就叫偏僻手指，这就是我们说成名字都是假的，就是名字而已，对不对？离开名字没有东西啊，那名字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在上面记住，哦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就开始发展，发展出一套我们自己编织出来的、编辑出来的执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，真的是这样子。那是因为怎么来的？不是因为就来了，没有种子在发芽时，我们有欲望，哎，我们遇见了这个欲望，想要讲话。不相信，你自己去山上住他两个月，一句话不要讲，你看你收不收得？你试试看。我们有讲话的欲望，叫寻思欲。快餐店的人，他的欲望辅助，住他还不行。我们有寻思欲，所以我们要讲话。你看看，去参加法会的时候，它上面贴个条子，参加长期写食欲，第一天好一点，第二天开始就吃下去，第三天、第四天就崩开讲，那两个字也很有意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讲话欲，寻食欲。所以说，位于一切言说事中，一切言说自性，诸法都无所有。这个就是言说事。本来是这个，它是事，这个是花，在这个地方。现在你把它给你名字，用言说来表达的，这个言说事，好，这边就是言说事，语义就是言说事。一切言说自性，诸法都无所有。你由这个意呢，我刚刚讲，你就产生了执着，认为真有这么回事。但是实际上告诉你，这个意只是跟着这个名字来的，它跟这个花的事情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它只是由名字产生的，只是名字而已，而是你自己片地出来的，所以它没有体性的，它是以什么名字为体性的，它的体是名字，由名字而产生这个意，所以没有的，没到把它本身来讲是根本没有名字，也没有这个意，我们安立的名字也就产生了这个意，然后就产生了什么片地所知，产生了对法的什么各种名字上的认知，现在告诉你你所认知的言说是这些东西，比较什么都没有自信，是没有，没有你想象的那种自信，只是名字而已，离开名字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你能了解到这个道理的话，就是了解到法无我性，你心里想的这一切都是你想出来的，你自己创造的，哪个人对你好，哪个人对你不好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全部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是你自己什么哇，自己主动去取夺来的，从别人上取夺来的。那你这样子的取夺以后思维的时候，就创造了什么意业，然后呢越想越怎么样，对，然后就开始骂人，就踩完成了语业，然后再不行动手打人了，生意罪魁祸首是谁？名字。为什么要名字？因为我们要沟通，我们想讲话，因为我们有欲，所以会遇到这种欲，